星星很少，不知道它们跑哪去了。赤裸裸的天空，星星多寂寥。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，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，谁知道一想你，思念苦药。

话，一辈子一生情。 Yeah.